第36课 课文。 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是什么？嘘，精彩足球比赛。穿蓝运动衣的是亚洲冠军队，穿白运动衣的是欧洲第三名。两队水平怎样？当然欧洲队比亚洲队强。 我不同意，亚洲队进步比欧洲队快。 欧洲队个人技术更好，亚洲队没有著名球星。 欧洲队技术虽然好，但是集体配合比较差。 亚洲队配合虽然好，但是体力不如欧洲队。别争论了，先看比赛吧。欧洲队五号带球过人，抬脚射门，哦，进了。哎呦，我的脚可不是足球。 生词： 电视、 足球、 运动衣、 冠军、 对、 水平、 个人、 技术、 球星、 集体、 体力、 球、 脚、 怎样、 精彩、 蓝、 白、 强、 著名、 比赛、 同意、 进步、 配合、 不如、 争论、 台、 设、 第三、 名、 当然、 更、 先、 可、 虽然、 虽然、但是、 虚。 哎呦， 亚洲、 欧洲。